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忆的是那些暑期档的主题曲。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部剧开始，占据大家暑假档的不再是说着中文的熟悉面孔，这是韩国偶像剧进入中国市场的鼻祖《蓝色生死恋》。2000年的时候，他在韩国拿下了收视冠军，而来到中国也赚了无数中国观众的眼泪。那个时候，很多的男生甚至是为了谈这部电视剧里的插曲《爱的罗曼史》而去特意学了吉他。还记得剧中小安西伴着这首歌哭着对哥哥说，下辈子我要做一棵树。好像在那一年，树的风景也成为我们心中和韩剧相匹配的画面。在看过了无数风华绝代的长腿欧巴之后，你还能够回忆起这部剧当中男主角的惊鸿一瞥吗？

因为这部韩剧，女孩子突然发现小眼睛的男人其实也很帅，咋咋呼呼的女生也很可爱。当年觉得很新鲜的剧情，到现在却成了一种固定模式。不知道是观众不愿意改变这种复古的恋爱，还是编剧希望用这种情节去勾起我们的回忆呢？让我们都记住初次相遇的美好吧。 北京市